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 我依然在这里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我是古月。 古典也流行。 叫做流水浮灯，我觉得音乐的感觉就好像在说迢迢牵牛星，遥遥河汉女。七夕快到了，当然很多商家也打出了这个为爱祝福，但我觉得其实我们也是应该越来越重视我们的农历，农历的不同的节日。而且在今天的古典流行，就想和你分享一组和爱或者说和中国风有关的音乐。这里的流水浮灯也很应景啊，选自电影《青蛇》。款叫做流水浮灯，而这一首叫做初遇。相遇的遇，从来觉得相逢是一种偶然，邂逅是一种机遇。相遇其实有的时候是这样想，两个人遇到，这种遇到是各种各样的缘分，也许是你与他，也许是你与思爱之物，也许是你与广播，比方说你和古典也流行。北京时间14:05，我是古月，正在直播。今日的古典也流行，和你分享这些充满着古风古韵的音乐。 这一首初次遇到初遇，总会想到木兰辞纳兰性德的那一首《人生若只如初见》，后面的内容其实不要说了，但是只要这一句《人生若只如初见》就勾你了很多的美好。很多节日都和月亮有关，比如说正月十五、八月十五，当然有一些也和节气或者特有的情景设置有关，比方说五月初五，又比方说七月初七。在今天，中国风越来越让大家感受到我们自己的民族意义、民族历史，但是其实我觉得说到农历的计算也是非常有意思和科学的。比方说你了解农历吗？基本上是以十二月为一年，但是十二月的宿望月的时间其实是354.3667日，和回归年比起来要相差11天左右，这样每3年就要多出33天，即使多出一个多月，为了把多余的日出消除，每隔3年就加一个月，这就是农历的闰月。总而言之，这些计算的方式，这些我们所知道的节气，都是有着自己古人的道理，想起来真的是奥妙无穷啊。来听这首《月光》。 到有的朋友这样说，轻飘然说，悠扬的明月，款款清新。是啊，七夕快要到了，所以在今天古典流行和你分享一组有着古风古韵的音乐。前两天都在为奥运打卡，其实也分享过这一首，但是在今天这组节目当中，这首再次出现，也突破了音乐原有的界限。传统的春江花月夜，在这里加入了段大管弦，诗词的吟诵又显得很特别了。 明月 春江花月夜，尽情飞扬，还有很多朋友尽情飞扬也说了，音乐之美，盛唐之美，中华文化之美，诗歌之美。刚才绍兴黄就说了，明月开头，今天什么日子呀？这个节目风格变化很大呀。今天是七月初五，其实以后我也建议大家过过农历，感受一下每天每日的不同。我觉得前两天刚强调过这个通感是吧，这个五感怎么样来连通一下。所以呢，我觉得农历感觉对让我们对自然万物更加敏感，大家不觉得吗？这首春江花月夜美不美？原来作品是唐代诗人张若虚创作的七言长篇歌行，沿用的是陈随乐府的旧体，富有生活气息的清丽之笔。有这样的介绍，其实我倒觉得很符合我的审美的感觉。那我们也知道前面的这几句，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此曲想起了苏轼的诗句，对酒卷帘邀明月，恰似红娥连双燕，让人心醉又心碎。哎，这个心碎两字说得好，大家有了这个通感。其实春江花月也描写了游子思妇真挚动人的离别情绪啊，还有赋予于哲理意味的人生感慨，还表现了一种其实是迥绝的宇宙意识，你不觉得吗？创造了一个特别的境界，古人的境界。 其实是一首著名的琵琶独奏曲，写的是浔阳江上月夜，因为意境悠远，乐音悠长。而其实呢，春江花月最早又叫做夕阳花鼓、浔阳月夜、浔阳曲。那我们现在这个版本当然是今天的作曲家们加入了管弦，而且已经不是琵琶独奏的原样了，各种的乐器加上西方的管弦乐融合在一起了。这是陈其刚先生所作。哎，刚才是谁说的啊？永远陈其说了，说感觉中秋和七夕用一套曲目单就可以了，还真的不一样。哎，这里刚才也有朋友说，七夕这不是女儿节吗？是一种，怎么变成了中式的情人节？七夕呀，又叫做七巧节、七姐节，也是女儿节，还有很多名字叫七娘会、七夕祭，是我们当然传统节日七月初七。你听起在这日子我就觉得很美好。当然首先呢是拜七姐祈福许愿，祈求巧艺坐看牵牛织女星啊。七夕节最有名的就是牵牛织女星，然后还有更重要的还有祈祷姻缘，然后这些都是七夕的传统习俗。而后来经过历史的发展，七夕被赋予了牛郎织女的美丽的爱情传说，成为了象征中式的爱情的节日。七夕节起始于上古，很早了，普及于西汉，鼎盛于宋代。在古代，七夕节也是很多刚才提到的女孩子们的专属节日。在众多的民俗当中，有一些逐渐消失了，还有相当的一部分被人们延续下来。当然这个节日也是影响了很多东方的地方的国家，比如说日本、朝鲜半岛、越南等等，也有庆祝七夕的传统。这首是关于爱情。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叫做《关于爱情》，其实七夕也跟刚才我说了，春江花月有着宇宙浩渺的感觉。而其实七夕这个节日和确实和宇宙也是有关系，那这和我们的古代的星象文化也有关。 古人很早就开始探索宇宙的奥秘，并且由此演绎出了一套完整的深刻的观星文化，像牛郎织女星就是典型的例子。七夕的牛郎织女传说最早来源于人们对自然天象的崇拜。早在远古时代，追求秩序的古人们不仅将天空规划得井井有条，还将星宿与地面区域还有一些一一地对应。这个对应呢，就天文来说呢称作分星，就地面来说叫做分野。古人就是将天上的每个星座都与地上的实际的地理区域一一地来对应。那像在古代的星宿体系当中，牛宿就是由六颗星组成，位于银河的东岸，像两个倒置的三角形。不知道在今年，今天是七月初五，那七月初七就是七夕节，是周六，所以呢，我提前在周四的节目当中来和你分享上半时段这些有着不同感受的，像是七夕关系的音乐。不知道在七夕那天会不会看到牛郎织女星呢？星的三颗星位在牛宿的北部，其中织女一星是全天第五亮星，位于大角星。人们常将牛宿星与织女星合称为牛郎织女。流行上半时段先到这里，我们一会儿见。 调频94.5兆赫， 这里是故宫博物院，这里是钟鼓楼，这里是中华民族院，这里是国家体育场鸟巢，这里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调频94.5兆赫， 妈妈，声音都传到六环外了。 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六环不是终点，陪伴直到永远。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电流行，让我们的乐会里很多朋友都大发诗意哈。这个云也是这样写：牵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没法暗度啊，所以每年只有七月初七，喜鹊搭乘的桥，才有着鹊巢相会，是不是这样？所以在今天古典流行和你分享的这些音乐，也是让我们想着古人的那一些情绪，让我们的心也是越来越敏感起来。来看看啊，在我们的乐会里有朋友是这个天文爱好者，罗新田说了，明晚3到6点应先做流星雨大爆发，平均每小时110克，那要看在个位置，那在北京地区的朋友能否看到，还有在全国各地方的，以及在全世界在听古典流行的不同地方的听众们是否能看到呢？哪能看到啊？这首曲子很多人说，哎呀，有奔赴美好的爱情的感觉，但是它是却是挥别为爱情的，名字叫再见往事，再见。是不是都是很美好的感受？正在直播的古典也流行，看到有朋友说今天真美好，有朋友说听着这些音乐忽然想家了。音乐就是你心里归属的那个地方，当它触碰到你的内心的时候，音乐里的文字其实也是有的，你透过文字可以感受到音乐，而音乐呢，古典流行让您更敏感。当然了，我也会不同常理的出牌，怎么说，今天是星期四，古典流行其实也会给你带来一些音乐剧当中的选段。上周的节目做得非常的匆忙，因为有很多的音乐剧的选段想带给大家，比方说艾薇塔上次都没有说完他的很多的唱段，所以刚才我倒觉得再见往事那首在音乐的感觉上又让我想起这一首你必须爱我。 We intended to be We had it all You believed in me I believed in youI disappear? What do we do for our dream to survive? How do we keep all our passions alive as we used to do? Deep in my heart, I'm concealing things that I'm longing to say. Scared to confess what I'm feeling. Frightened you'll slip away. You must love me. You must love me. 感受到了吗？这一首从刚才的再见爱情，再见往事，真的有那样的相同的感觉。 We intended to be. 歌词这样说 We had it all. You believed in me. I believed in you. Certainty 你必须爱我，一往情深如从前，往后的路我们该怎么走？我们的抱负还未实现，我们曾休戚与共，你信赖我，我信赖你。这些音乐剧当中，艾维塔贝隆夫人当遇到困难不能进行下去的时候，或者是在自己身体不行的时候，唱出了这一首。 Frightened you'll slip away. You must love me. 音乐和情感不会因为阴阳相隔而分割，就像我们赞颂七夕，赞颂的是什么？那种一瞬成为永远的那颗心，那样的爱，而那样的爱不只局限于个人的感情，还有更多更美好的。 Why are you at my side? How can I be any use to you now? Give me a chance and I'll let you see how.Slip away. You must love me. You must love me. You must love me. 很多朋友说的都感觉很好啊。青云平台说了，一样的天空下，不一样的情怀。安卓也说，不是想念某一个人某一件事，就是一种情怀。那大家也在议论，在音乐中触动心中最柔软的那个地方。其实上周呢，在古典流行也是有了一首歌挑战一周的内容，就是阿根廷别为我哭泣。那其实还有很多的版本，我准备了很多，但是上周没有来得及时间分享。那其实今天周四，除了我想和大家分享这些七夕的音乐，还有一些最后的音乐还没有来及分享，就是艾维塔最后的时刻。 Hasn't learned the lines you like to hear. 贝隆夫人病入膏肓，时日不多。他想到当年的叱咤风云，远大的抱负还未实现，于是 他 最后唱起了这一首不同的主题，阿根廷别为我哭泣。 By her own weak body. Argentina, and always will be. Have I said too much? There's nothing more I can think of to say to you. But all you have to do.Please look at me to know that every word is true. the sun I might have known. If God had granted me a son, the summers die one by one, how soon they fly, on and on, and I am old and will be gone. Bring him peace, bring him joy. He is young, he is only a boy. You can take, you can give. Let him be, let him live. If I die, let me die. Let him 有没有说想家？其实上周就很想带给大家这一首了，来自于《悲惨世界》，杨文荣、杨妈让最后的演唱，《带他回家》。刚才我们就分别听到了《阿维塔》当中的最后的那一段对自我的演唱，阿甘请别为我哭泣，又听了在《悲惨世界》当中杨妈让的那段演唱，所以其实。中西音乐风格在这里，我觉得在这里得到了音乐上的融合，所以在今天古典流行最后又回归到古风古韵，带给你美美的这样的一首家乡的摇篮曲。中也有很多不同的风格，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也祝愿你在音乐中好好思想，想着自己的家，想到心之归处。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们明天再会。 浪漫七夕，相约北广，惊喜不断。北广购物在8月11号至8月15号期间，全场商品打9折。浪漫七夕，爱我就带我走吧。